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太

是当作游戏一场，红尘任何凄凉，谁能挽留这气氛？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，今生岁月聚散，无怨无悔有几人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即使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被你走。

再回头，生活里还是我。